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

逢大敌的时候，你正遇着生机一片。春风吹来的时候，你把美丽已带给人间。啊，牡丹，啊，牡丹，你把美丽已带给人间。你把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关牧村演唱的《海风轻轻吹》，穆玄甫带出的《喊一声我的三峡》，范玲玲演唱的《十五的月亮十六圆》。 排成队， 我们在海上高举希望，我们在大地撒下汗水， 啊，一串串丰收，啊，一串串欢笑， 大海迈动着宝涛，等我们双双运回。 神话，那白云是神域的面纱，你

伊拉，哈拉那古拉伊拉拉伊拉，哈拉那古拉伊拉呀呀，拉拉拉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